锵锵三人行， 叶檀啊，今天我把我哥请来了，你看 长得挺像的， 你看长得像， 对对。 中国政法大学的刘继鹏教授，这位仁兄这两天正在风口浪尖啊， 是， 好家伙，手机给打爆了吧？ 差不多， 嗯， 也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我说怎么现在出现一个新闻标题，就是石教授联名上书要救市。然后呢，这个什么媒体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哎，我先，但是挑头的、挑头闹事的就是你，他第一个就是他的名字吧，对吧？我先问一个无聊的，说中国人喜欢凑数，就这两年老出现什么石教授、石博士，你为什么是十个呢？不是九个，不是八个呢？ 这里边呢，其实有两点误解。 嗯， 我们只是几个教授啊，写了个建议。那么这个建议呢，严格说呢，是在十一月初的时候有个华山论剑。 啊，你 华山论剑的时候 练武呢？ 哎，他就是我们陕西的同志呢，每年有个论坛， 没错， 他叫华山论剑，也是谈资本市场。 我知道，差点找我去主持。 哦，所以叶檀也去了。 嗯， 所以那上面包括贺强教授、李随喜教授，我们都在那儿。 嗯， 谈当中大家就发现，这个资本市场当前这低迷啊，实在看不下去。 嗯， 因为影响中国。抓住美国啊这个金融危机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所以大家就想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就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写篇文章，而且当时感觉到说美国这个金融危机它有经济衰退，有这个经济虚拟经济泡沫过大破灭的这个因素在里头，它是坏孩子，这是始作俑者。咱中国现在所有的指标都很好，因为整个我们的货币体系、股市体系、银行体系都跟它是独立的，它不像欧洲这些国家， 嗯， 什么澳大利亚、加拿大，这 G7 这几个国家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们这儿相对独立， 嗯， 而且我们这几年的经济成长也都不错，30年是9.8，是吧？我们这未来有股市产生，这18年基本上也应该是在10%左右这个数字。我们上市公司业绩也没有出现大面积造假，政治祥和，没有金融危机， 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 嗯， 是吧？ 怎么跌得比美国还惨呢？ 那时候是一年缩水70%， 多家伙啊，最高 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财政有钱，银行也有钱。美国是没钱，政府老得往里注，咱们这银行啊。今年三季度总资产60万亿，这是破纪录了。 嗯， 居民储蓄达到20万亿，然后呢，存贷差，这银行放不出去的钱就15.7万亿，这是三季度的数字，财政钱也多。去年2007年股市涨得也快，有人说是泡沫多一点，但咱们财政也特别好，财政呢基本上是5.1万亿，比2006年多了1.1万亿，超预算收入就7000多亿。今年就这种情况，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已经又实现4.9万亿了，所以全年下来6万亿还是没问题，财政也有钱。 但是股市还是不好， 但是股市就还是不好，这老百姓的钱现在都还要往银行里去，今年储蓄回流净增就4万亿。所以你说这扩大内需，你看这情况， 他们问我现在怎么投资，说现在不是那个利率下来了，要不要再往银行去？我说你现在怎么办呢？你现在还是要有部分资产你往银行去，要不然你没办法，你像股市这么低，你财富效应完全没有了。 是现在的问题啊，就是我刚才没有讲完， 嗯， 就是讲咱们这指标这么好，但是今年这股市啊，它这指标这么好，美国人告诉咱们资本大国了，去年比美国的 IPO 融资还多130亿美金。这个第一，这个大国怎么这今年这暴跌的厉害啊？原因又指标也都跟美国情况不一样，怎么跌这么厉害啊？所以在华山这论剑这论坛，大家就说咱这个下跌可能有内因，所以从这内因这儿大家就想到，当然大家也谈到这一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因为我们也怕股市这个泡沫太大，有些政策上啊，包括去年530的印花税啊，包括今年平安保险再融资那1600亿， 哦，那个很可怕，是个核弹， 很可怕， 嗯， 是吧？这个话题要谈也就特长，亏得老百姓把这平安保险的1600给拦下来了， 老百姓拦下来了， 拦下来了，不投啊！这个平安保险最后还拦不住，自己投了差不多有238亿吧。 所以他现在要找人家政府去算账去了。 关键是这个20欧元一股买的， 对， 现在可能上次算是8.2毛一股 了， 对，嗯， 这200亿没了，但是现在人家还歧视咱们平安，所以咱们平安就说咱得找政府，关键时刻。我们中国政府后边撑腰，我们得，你不能歧视我们，可是你歧视也就8.2毛了，你这8.2毛再要不回来那还行啊。因此我们才谈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股市这么暴跌，这外部形势又这么好，跟美国都不一样，要把这原因都归到美国次贷上去，这有点稍微有点偏题了一点，咱是不是多找找咱自己的原因？就股市为什么？ 但是现在看来这事儿啊， 嗯， 也受到猛烈反对啊。这石教授，我看了一个评论，什么马光远博士写一评论，这话说的还挺刺激的，还是一开头就说呀，说这个虎不是一开头，结尾就说了，说这个老虎狮子都是独往独来，狐狸才成群结伴，这讽刺你们说干嘛非凑十个教授啊？他但是他主要我觉得， 我跟你谈这问题，我刚才也没说完文章，就是说当时呢，这里面也巧，还没回答你这十个， 对， 那我们实际上就我们有四个人，当然叶檀他不是教授， 嗯 啊，回来以后呢，就是这次是正好。我们写当中就发生了中央扩大内需的10条措施， 嗯， 这10条措施要出手要快，出拳要重，那么这里边的关键，大家就觉得如果能够把股市的启动作为切入点，那就把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结合就呼应起来了，因为你这个40000亿这个扩大内需啊， 嗯， 你光靠政府财政资金不行，它搭台得靠民营资金唱戏， 嗯， 民营资金就包括这个外资，包括长期投资、创业投资、证券投资等等了，那这部分人都追求退出机制，要有流动性，要有资本市场做依托， 嗯， 再加上要拉动消费，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你得能跟上他才能消费啊。但是这一年啊，基本上这20万亿没了。 我在他们这信里啊，看着一句，我周围炒股的嘛，我比较关心的话。说现在中国有8000万到1亿新兴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陷于股灾之中。 这里边当然，所以我还是在说，就是这个话题呢，远远脱出了只有资本市场或者说上市公司这样一个微观面资本市场面的话题，涉及到中央扩大内需问题，它有财政，有金融，像股改大小非的问题，有法律， 嗯， 啊，也有经济的测算。因此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很多个教授从不同的层面来论证这个宝宝。你就大小非的问题，你说自锁，那你法律依据是什么？那我们都有，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实施的报告，因此大家看到的有些疑问它并不准确。那么你说这里边是不是啊，是不是说这个说这狐狸这啊， 狐狸 老虎 的 事儿，那这里边呢，当然 成群结伴， 是吧？狐狸才成群结伴。 这里边呢，其实在国外啊，就知识，就是我们说经济学家也好，教授也好，对国家的一个政策，那么提出这样的一个响应也好，或者建议也好，这是非常普遍的。 我倒是辩解一下，就是说，其实当初那个提出救什么雷曼兄弟啊，当初美国救市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减税的时候，美国动辄是上百万那个。经济学家联名写信，对， 那会更多， 那不，对，这个团队更大。 说明什么了？ 对， 我认为啊，你说这数，其实我们也还真没怎么想过。他最后大家凑到一起，基本上跟教授大家一提，因为需要写这文章当中不同的角度论证，而且大家都是熟人，所有要问到的教授都同意，说咱们这都认为有必要。但是当然在写当中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过技术性的观点， 嗯， 比如说时间锁定，或者说这是怎么提法，这可能有，但是观点都一致。 其实 我看这个好像贺强是不是还写了一篇文章， 嗯， 说是其中关于这个大小非的观点也不是他的观点。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网易财经的记者啊，今天已经给贺强教授跟我全都做了，他都做了一个澄清， 嗯， 他这个报道他写完之后他就出差，编辑在编东不属实，所以他已经做澄清了。 嗯， 这里边所有的这个观点 啊，基本上都是经过大家讨论通过的。 那行，我待会儿啊要提出一些反方观点， 哎，可以 论辩论辩。 可以，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就跟你讲这反方观点，说这个石教授是石狐狸上书，不是救世，而是毁世。马光远讲，他正好啊，也可以帮观众了解一下。 对， 他说呀，纵观十大专家的建议，核心观点无非两条：一是将中国股市暴跌的根源归结于大小非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就是你们提出通过大非自锁，就大非锁定一个价格，小非分割，我看还是分成大的小非和小的小非的方式限制大小非的流通；第二是设立平准基金为股市注资，推高股市的指数，挽救中产阶级。但是他认为与事实不符，因为中国股市暴跌的真正根源并非大小非减持，而是因为前期的非理性的暴涨和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基本面逆转的必然结果。这事儿你们就不一样了吧。 这个完全，这其实马光远先生的文章，以前他的文章我也看过，其实他其实在南方都市报上发的那些文章也反对政策是来着，那么但是呢他也主张应该救市。其实他这个文章里边前后逻辑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的文章我还是看的。那么其实他说到那个大小非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小非不是主因的话，那我们就很难理解，比如说整个股市还是在反弹的过程中，为什么海通证券连续跌停，就是因为大小非大小先的问题，对不对？而且12月份海通证券还会继续跌，而且所有涉及到大小非大小先的股票，为什么每个财经网站都要把本月大小非的公司全都列出来，大小先公司列出来，大家碰到这种上市公司就避而远之，就根本不去炒作它，这是为什么？可见大小非大小先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已经成为股民的心头之痛了。 再一个他就讲，就是现在应该趁这个机会啊，建立中国的什么股市的民主啊，这个让这个股市更加这个制度的这种改良，而不是说我们又用这个政策去救市，去人为的这个干预。对这个您怎么看？ 其实这个问题啊，得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首先呢，就是说中国的股市，我们没有说过6000点啊，它就是一个好现象。我一直认为6000点也过高了，但是你跌到1600，这什么事儿干不了了，所有功能都损失了。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宏观面跟微观面，刚才我都分析了，跟美国不一样，它跌40多，你跌72，那这里边你为什么这么跌，是吧？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跟美国的外部环境不一样，我们由于独立各方面的指标现在看来有影响，但是从国际的几个比较大的国家来看还是最具比较优势，所以国际上都认为我们是领跑者，一个亮点。那么因此我们暴跌的原因，现在市场上我们就说舆论的呼声普遍谈到大小非和大小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它遗留下来是因为现股改的时候啊，当时由于提出的单一的送股的股改模式，说十送三送完了，那大小非就获得自由身了。但是当时我们有个锁一盘二的政策，送完股之后你还不能出来，所以它有个假象还在往上涨。12个月以后啊，你就可以流动5%；24个月以后流动10%；36个月能100%流通。这个大小非的划分是5%，如果你持股超过公司总股本5%叫大非，反之叫小非。 对， 那你这样的话，中国有一就是出现了在股改之后这个概念的争议。什么叫股改？以为送完股就完成股改了，其实不是。那股民你拿到实惠走了，那大股东他的自由身的获得是3年以后才释放。所以第一家股改是三一重工，2005年6月完成之后。那么他要完成股改，那是2008年6月。中国整个的1000多家上市公司是基本上2006年底完成的，所以中国的股改后是2009年底，这个期间都是不断的释放过程。而这个大小非的成本又很低啊，1块钱一股，有的卖了之后1块钱都不到，所以你股市你再跌，它还是有钱可赚。如果它没希望，它还跑。那么在这之后还有一个概念，就出现一大小线。 这也得给你解释。 嗯， 大小线叫限售股统称，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波，就是我们搞完股改了，什么时候就没有股权分置了呢？就出现一期老化段。这个日子在2006年的5月18号，政策出台，中国今后再发股票啊，大概就是全可流通的了。所以从22号当月的22号，第一只股票中公国际就开始发了。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宣传，我们没有宣传说股民们您可千万再买股票别按股权分置的时候那市盈率买了，因为全可流通的股票的市盈率啊，这个风险是在它 IPO 的市盈率这儿开始释放，一般正常像香港也给你8到10倍的市盈率，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就知道它马上它再出来就不打招呼了，鬼子就悄悄进庄了，没有十送三，没股改了，一年以后就流动大件，3年以后就流动了，你没有宣传，所以导致你今天要问股民你知道那个5月18号什么日子，没人回答上来，稀里糊涂又高价入市，平均298只股票，30倍市盈率，最高的一只99倍。那你99倍今天突然发现，哦，这一批股票原来也是1块钱左右一股进来的，咱们都花10几块甚至有几10块买的，他们说流通进庄就进庄不打招呼，那大家就感觉咱们得跑。这而且这个数量股改时候的大小非是4770亿左右。 嗯， 现在加上这大小线从香港回来的大盘股啊，现在一共是1.26万亿股，现在还有1.18万亿股没出来。中国上市公司1600多家，总股本是1.8万亿，现在还有1.2万亿左右是1块钱一股的，再跌500点800点他照样有钱可赚，你这害怕不害怕？ 是不是股市计算机啊？ 也不 能记这么多数呢。 就咱们就我是研究，所以我得跟这马教授啊，他要跟我 上去， 我们俩应该真切磋一遍，是吧？他这个观点他不赞成，我就是我是说他没有遵守这个规律，就是我们当前面临股市下跌，现在大家一致认为股市跌得太厉害了。你也看到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证监会也很努力，我们要找到这个原因，对症下药。让我们的股市起来才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那个文涛，你知道一个那个就是预期市场啊，我为什么支持这个大非自锁啊，除了那个刘老师说很多其实上市公司的大非他支持自锁的，因为你看预期市场啊，你到缅甸去它那个玉石里面可能是石头可能是玉，对不对？这时候呢，如果你手上的玉石都是玉都是好玉，这时候你愿意怎么样呢？剖开来给大家看，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卖一个高的价格，那整个市场流通成本就小了，交易成本就小了。那么大非自锁就相当于大非，我把这块玉剖开来给你看，我自己认为我值这个价，大家来看值不值这个价，对不对？那交易成本就一下下去了。如果是那个呢，如果是这个一个不诚信的市场，大家都是谎话连篇的这么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不愿剖玉， 对， 就整个石头就混裹着乱七八糟的就卖给你，然后呢，这个你有可能运气特别好，百里挑一买到一块玉，但是99个是石头，这时候呢，价格很便宜，整个市场价格很便宜，比如说1块钱2块钱，像大小非那种成本，结果呢，整个市场流通的交易成本特别高，监管成本高，交易成本高，谁的跟谁的互相不信任。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好的公司，愿意自锁的公司自锁，让愿意现金分红的公司现金分红。这时候这个公司他告诉你，我是好的公司，我现金流充足，我愿意给你投资者支付对价，我手里的是玉不是石头，所以我支持大非自锁。大非自锁就相当于我提供一个价格告诉投资者，明明白白的告诉投资者，我大非认为我的公司值这个价，如果不值这个价，市场就推不上去，那大非的话就会破产，对不对？他也到不了。但如果是到了这个价格之后，投资者跟大非都能获利。 哦，那听上去你是支持的是吧？ 对，我是 你第11只狐狸现在出来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这，我想起香港立法局里的争论，就最近香港也有议员就说呀。说这个比如说炒股的你自己要赌，你自己投机，赚钱了归你自个儿，没钱了你让政府救，他认为这个不合理，就那跟你的这个该怎么解呢？ 不是，我就讲呢，这里边啊，他说这个大非自锁是政策事啊，这是误解，这是大非自己愿意， 因为这么暴跌，我现在卖我也是亏的。 嗯， 所以我也不想这么低的价格卖，但是老百姓就觉得呢，我要考虑最大风险，你已经获得自由身了，明年还有6000亿股出来，后年还有4000亿，那我不得不考虑最大风险，这叫竹竿打狼两头怕。 嗯，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披露出来，大股东说我告诉你们，我要减的价格，我告诉你们不到15块我不会减的，我提个议案，现在才8块，那这个股民单肯定会通过啊，所以就知道了他到什么时候才会减，到15块你就知道了，他要抛你就先跑，他一抛又跌到15块以下他又锁定了。 嗯， 所以又是抑制过度投机上涨，又能防止股民老担心大小大飞会出来，多好，这就是个信息披露。我问了21个公司老总，一旦了解了什么叫大飞自锁，他都愿意，这你怎么解释？所以这个政策是大股东首先愿意，他要形成一个合力。 嗯， 而且我们中国的股份公司是一股独大，国资委管的股份公司是852家，这852家都是国资委的，我们也可以号召一下嘛，调动第一大股东的积极性，维持资本市场稳定，现在到了太低的程度了。 刘老师说的都是好公司，他才愿意呢，如果我是一家烂公司，我肯定不愿意， 好， 说实在的。 所以这个自锁啊，是三个环节，你自愿参加是自愿的， 嗯， 坏公司他就不愿意参加，你不愿意参加，那你就 等着成仙， 所有人都知道你，哎，这小子才是狐狸，他根本就没有，他随时都会跑出来，所以咱别买，你要定20，那就奔20跑，你要定10块就跑10块，大家都知道这条线你要出来了，这让大家选，所以价格也自选，你锁定的时间3到10年，你也可以自选。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证监会给这样啊自锁的公司给一个再融资的绿色通道，一下大家积极性就起来。 哎，就像把现金分红跟再融资挂钩挂在一起一样的，最近证监会也听从了一把民意，就是他那个现金分红他分了嘛，然后跟再融资挂在一起，那这个上市公司就不得不现金分红啊，投资者就得到实惠了。其实这个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蛮近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人讲话要到实地当中调研一下，大飞怎么想的？我是调研，我跟国资委同志也接触了，大家都觉得这事符合所有人的建议。大家可以多赢啊，就没有这么。